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背过身去，不动声色地避开了那暖融融的小猫球，微微地吁了一口热气。练剑，瞎想还不如练剑呢。他正要起身，一只手臂便无预警地从身后还来，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臂。 别动。 楼影的声音就从背后传来。 我有点问题想问你。 他是什么时候化作人的？池小池喉结滚了两滚，发出一个短暂的气音。楼影本人的侵略性并不强，语音很温和，让人浑身舒服，像是温水缓慢地浇在心上，但永远能轻而易举地抓住池小池的心，像是抓住了一只兔子的耳朵。池小池背对着与他同睡在一个被子中的楼影，在他话音停顿的间隙胡思乱想道，他现在肯定没有穿衣服。楼影问道， 你现在还想回原来的世界吗？ 关于这个问题，楼影想了很久。他有点心疼池小池。他知道一个人在床上躺上几年会变成什么样，可能要比躺下去更久的时间去重新学会走路。一个成年人要用肌肉完全消失的双腿像婴儿一样蹒跚学步，楼影实在是怕他受这份罪。楼影觉得池小池这样的人在任何世界里都能过得很好，他完全可以去纪座山的世界，纪座山会记得他，会照顾他，会让他过得很好，而自己只需要再带一个宿主就能去找他了，少则一年，多则两年。池小池在的世界就是他要去的世界。可池小池的回答却是， 为什么不呢？ 他还是要回去的呀。楼影赞同他的一切决定，只是为他心疼而已。 要学会走路很不容易。 我什么都能学会。 到时候你会等我吗？ 我不等。 这个回答让楼影略有意外，他低低嗯了一声，却没有等到池小池的下文。他能分辨出来，池小池这个回答不像是赌气，更像是话里有话。不及他细想，池小池又开了口。 师父，我也有个问题问你。 你说。 池小池没有回头。 你穿衣服了吗？ 说实话，他真的挺在意的。楼影一怔，旋即轻笑起来。用力收紧胳膊，把池小池往自己怀里一圈。他衣衫颇整，两身衣料摩擦在一起，起了些静电。然而他没有全然收起猫身，绒绒的尾巴尖在被子里轻轻勾了勾池小池的腰。好在楼影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，很快便放开了手。 放心了。 池小池脸上看似没有什么表情波动，脸却已经微微红了。他拢着衣襟站起来说， 还行，出去练剑吧。 楼影侧身躺在榻上，抬起灰蓝色的眼睛看他，胸前的衣物因着方才的动作被池小池揉乱了些。 我们的任务应该也快要收尾了。 燕京华是真的怕了，他翘着屁股趴在明月楼冰冷的地面上， 被杖刑的疼痛折磨得生不如死，哎呦哎呦哼个不停。没有人送上伤药为他治疗，段书觉喂给他的那颗丹药也只是替他吊着命而已。他被囚期间似是有人造访，问了燕京华一些问题，譬如他家乡在何处，到底是如何侵占了原本燕京华的身体云云。燕京华哪里还敢造次啊，一口气全招了。他痛哭流涕，苦苦磕头，一如当年为了起段书觉尸身，一步步拜上尽虚风来的叶继明。他全都招了，坦诚自己是被传送来的，说这里其实是一本书，你我都是书中人，我也是不得已啊，是被人安排才夺了舍，绝不是故意的。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倒是把来问话的人给搞得一头雾水，只好把他的胡话一一记下，打算回去回禀赤云子。就在距离燕京华数步开外的地方，两团透明的数据流静静浮动着。001搔搔后脑勺， 我记得我们的契约中写的最前面的就是保密条款吧，不得透露身份什么什么的。 他触犯的条规很多，不差这一点。 002从手臂上的显示屏上划去了燕京华的名字，干净利落地安排好了单方面解约的事宜。 我还有工作要做。 说吧，他一把抓住打算拔足开溜的001。 你要去哪里？ 001理不直气也壮。 嗨，二哥，事情不是都搞定了吗？和他的契约要解除了，那个系统被下发去处理数据垃圾了，新的员工也被派去处理他前两个任务世界里捅的窟窿了。我去找找那个会打麻将的系统，跟他约两圈。 不准。 哇，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呀？ 您每处理30个申请，我就陪您打上一圈。 20个。 40。 25个。 50个。 好吧，算你狠。30个。 随着两团数据流化入空气，消散无形。燕京华眼前尚存的数据页面彻底消去。在原先的世界里，燕京华猝亡，系统把他的魂魄收来编入数据库，是想拉些劳动力入伙，只要他规规矩矩干活，把世界线补全，系统会给他一次复活的机会的。没想到捡了个垃圾回来，失算了。不过好在及时止损，没有酿成更大的祸患。002如是想到。在把001带回空间后，为防逃跑，002将他拿手铐锁在了办公桌前，随后又折返一趟，取了一些治疗水母毒素的药物，拿袋子装了，挂在回首峰峰头的松树梢上，单手按住胸口，对着松树鞠了一躬。做完这一切，002调出备忘录，在向被抓的系统道歉一行上划去一道，宣告日常任务之一完成，旋即隐于深夜松海之间，消失无踪。自从上次有人来审讯过后，又是接连几日的不闻不问。燕京华肚中饥饿，口渴难忍，昏昏沉沉间只觉得自己死定了。但谁知道半月之后，他居然被运下明月楼，扔下了山。贪婪的确是罪，但论其行径也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恶果，而杀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赤云子又觉脏手脏心。所幸在问过真正的燕京华的意见后，决定将他赶出山门。苏云闻讯颇有些不平， 凭什么？他占了二师兄的肉身多年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 苏云先前极厌恶燕京华，哪哪都瞧他不顺眼，如今得知是有人鸠占鹊巢，自己平白冤枉了真正的燕师兄那么多年，难免愧疚，干脆一力担起了照顾燕京华的责任。燕京华闭目道：“ 他怎能轻易便死了？” 燕京华咽下一口药，神情淡淡的：“ 杀了他，反倒是给了他一个痛快。他非是此事之人，将他赶出山中，端看他如何谋生争命吧。” 苏云有些呆。崇德躯体，燕金华心态平和了许多。如今瞧见这个曾经总与自己起口舌之争的师弟，也起了一些调弄之心。 怎么，四师弟不许师兄这般报复一回？ 苏云急忙否认。 不是，只要师兄能出气便好。 燕金华笑了，拢一拢被子道。 药。 苏云便把捧在掌心里温好的药一勺勺喂给燕金华。靳虚风没有因为那个假的燕金华的离去而产生任何波动，许多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，被一卷凉席扔出了山门，死得无声无息。然而燕金华与日俱增的悔意直条证明，他还在这个世界中的某个角落苟延残喘着。